好，那各位同学好，我们回到宽敞的大教室，感觉人口密度降低了以后，同学心情很好。好，那我们上次最后是讲到，我们上次本来教那个不起诉啊，缓起诉，然后缓起诉的话，我们在16页那边有设一个专题，然后里面讨论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很重要，就是缓起诉期间，发现刑事证或是有其他的不宜维持缓起诉的处分的时候，那再行起诉的问题，这是跟94台北215判例，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用到一次这个东西。然后再来的话，那第二个问题是缓起诉期间撤满以后的撤销，在17页这边。然后最后是这个，检察官违法撤销缓起诉处分的效力，那实务上认为是采无效之中。好，那这三个我就不重复讲，大家知道很重要，然后复习的时候记得多看一下啊。然后再来，今天我们上次有一个图没有画给你们嘛，就是关于那个在役的流程图，在役的流程图。在第24页那个地方，好，反正还有一些同学还没到，我们就来边画图边等他们哈。当然，一开始申请在役，那我们今天这个图呢，是专门针对对于什么处分的申请在役，对于这个不起诉处分，或者是缓起诉处分，然后这个告诉学人去申请在役。假设今天是一个对一个撤销缓起诉会撤销缓起诉处分申请在役的话，不在这个图里面哈。申请在役以后，一开始会送到谁那边？一开始由谁来处理？原检察官，原处分之检察官。原检察官审理后，可能会有三种处分。第一个是这个申请在役不合法。第二个，我们先讨论申请在役，原检察官认为有理由者。第三个，认为无理由。那上次记不记得说，我们这个在申请在役，然后原检察官认为不合法的情况下，然后只有哪一种不合法可以直接驳回呢？这个是第257条的第三项，也就是说超过这个在役期间，提起在役已于在役期间的时候可以直接驳回。假设今天认为有理由的话，来这个拉远一点点哈，有理由的话他可以做什么？撤销，没错，257条的第一项撤销。这个图会有点大哈，所以留多一点空间。撤销原本的不起诉或是缓起诉处分之后，可能有两种，分别两种情形。第一个，假设原检察官认为说，好，那这时候这个在役有理由，而且我原本侦查的情况已经足以让我，这个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然后可以提起公诉的话，他要做什么？他可以做起诉的动作。假设他认为原本的侦查并不足够，那这时候就是怎样？续行侦查。再来，假设原检察官认为说这个在役人申请在役无理由，或者是有除了这个 已于在役期间的不合法的情形的话，他照257条第二项，他应该要怎样呢？这时候会跑到这里来，这边他要送到哪边？上级检查长。上级检察长，好，我们这边先在这里打住一下。上次我们说申请在役，尤其是这种对不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的在役呢，有三个机关可能会碰到这个在役处分，去审查到这个在役处分是否合法、有理由。那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原检察官，一个上级检察长。那其实中间还有一个人，他有介入之空间。因为它比较 special 一点，所以我们用红色的，然后用虚线来标示它。假设剩下的一个机关是谁呢？原检察署的检察长，我写原检察长哈。原检察长，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介入。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呢？第一个，他可以亲自做一些处分。第二个，他可以命其他检察官。做什么事呢？命其他检察官去行之，然后去行以后，可能有两种事可以做。第一个就是起诉，第二种的话，其实就是假设其他检察官认为说原本检察官的处分为合理的话，那就是维持原处分。维持原处分的话，他就从这边再回来，这边的箭头花粉，回来，然后就是继续到上级检察长这里。那这两今天原检察长所做的这两种事，可以想到之前我们在这个诉讼主体检察官那边有提到这个检察一体，然后检察长。上级检察官基于什么检察一体原则，他可能有职务收取权、职务移转权，法组法里面有规定哈。这个假设他亲自做一些处分的话，像职务收取，然后命其他检察官来做其他处分的话，那这是职务，类似于职务移转权。好，那今天假设是好这个在役的案件送到上级检察长这边一样。假设上级检察长认为不合法，然后无理由，有理由，不合法的话，上级检察长也认为不合法，那就怎样驳回嘛？假设认为无理由也是一样驳回，那假设那假设认为有理由的话，撤销原处分。撤销原处分之后，那当然是一样。第一个，他可以命起诉。注意哦，这边比上面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命字，代表什么？ 上级检察长不是亲自去跑去一个地检署提起一个诉提起一个公诉，而是怎样？他命地检署的检察官做起诉的动作。那另外一个当然也可以命什么？他检察官命其他检察官。侦查，去行侦查。这样结束了吗？还没哈。去行侦查以后，去行侦查以后，这边有一个去行侦查嘛。去行侦查有可能有两种结果，那跟我们一般的侦查一样，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起诉，一个叫不起诉。好，那第一种情况，起诉。第二种情况，假设这样子好了，不起诉。哎，这边又跑出来一个不起诉处分嘞。那请问，假设事情侦查以后又不起诉，这时候可不可以再一次申请再议？告诉全员可不可以再一次申请再议？可以哈，可以哈。哇，拉好长一条，回来这里，又回到这个申请再议这里来了。我想了，从上礼拜五想到大概昨天吧，一直想要把这个表简化，后来想一想还是没有办法简化啊，它本身那个就是设计的稍微有点复杂，那所以嘿，请体谅我哈。那刚刚这边标黄色的这三个东西是什么？可能审查到关于这个对针对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以及在意这个在意案件的可能审理到的主体。好，然后这边白色后面几根这个白色就是他可能所谓的处分，然后嘿，有一堆很复杂的箭头，已经没有办法再简化了啦，真的啦。好，画完这个很烦的表以后，我觉得有点疲累，那来讲一下闲话好了。我昨天呢、啊，就是上 PPT 嘛，然后就登录了我有一阵子没有用电脑去上的那个 Single Tada 的账号，嘿，然后就发现，哇，竟然信箱里面有同学寄来的信，然后我没有看到，就是要是有在场的话，十分抱歉啦。然后另外还有两封，就是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就是怎样呢？就是他特别寄信来跟我说，老师，我之后不能来上你的课了，真的不是因为你教的不好，是因为我家教学生要赶时间，为了讨一口饭吃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言情并茂，就写了还蛮多字的啊，我就觉得啊，好感人，好感人。不过另外一封信就让我有点泼一盆冷水。他就说：“老师，你今天衬衫没烫，后面好皱，丑死了。”对，我就想说，到底是谁啊？不要以为你们是匿名的，我就抓不出来，我很会查 IP 哈。对啦，没有，反正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对，大家可以多寄信给我，也可以加我好友。我发现有人加我好友了。对，啊，本来昨天想要丢水球聊天，但是因为昨天实在太累了，所以就是睡着了这样子。嘿。好，那我们刚刚讲完这个在，就是关于那个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的在意的动作。那上次也讲，交付审判其实就是在意以后可以提起交付审判，所以这个东西啊，还是不要把它再放进这个图里面，让它更复杂好了。所以就当它是在意之后的另外一个程序。好，那上次我们有解过这个在第九回第26页的这一题，对不对？有讲过了哈，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要现在讲吗？好，现在来讲一下这个27页的这一题哈。27页这一题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讲过去了。基本上我觉得我都教过了，所以这三题你们应该都会解。好，第一个，我们先看题目：甲驾驶车辆过失，同时撞伤乙丙。然后当时只有乙提出告诉，那检察官认为甲涉及的过失伤害罪以缓起诉为当，所以依法为缓起诉处分，而且确定了。好，后来甲在缓起诉期间内，然后遵守应履行的事项，但是这个他同时撞到的谁？丙呢？丙他因为该次车祸，然后在 缓刑速期间内伤痛死亡，然后叫你回答下列问题并叙明理由。好，这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甲犯什么罪？甲犯什么罪？他对乙是一个过失伤害，284吗？一个过失伤害，然后对丙呢？我们从事后结果论来看好了，他是一个276吗？276过失致死。好，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请问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单一性？他们有没有单一性？照我国实务上的理论来看，这时候因为他是什么？裁判上一罪，为什么？因为是想象竞合嘛，一行为侵害书法意，所以这时候因为是什么？裁判上一罪，所以他们之间具有单一性，所以这是一个单一案件，对不对？这时候他在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好，然后这个单一案件，然后他的乙部，他的乙本来提起什么？乙本来提起告诉吗？但是呢，因为检察官认为甲这时候不过就是犯过失伤害罪，他认为乙缓刑速为适当，所以原本做了一个缓刑速处分，而且这个缓刑速处分还确定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276条，这个过失致死，他没有理他。好，那今天问题是什么？这个缓刑速处分确定以后，它产生什么效益？产生有一个条号叫做260条，260条，缓刑速处分确定以后，它有一个260条的效力，就是禁止再诉的效力，对不对？好，那第一个小题他问：前阶缓刑速处分效力是否基于过失致死？这个部分是否基于过失致死的部分？276条可不可以再单独起诉呢？好，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想到那时候我所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有罪有罪，死生不可分，对不对？有罪有罪，死生不可分。假设今天好，它是一个什么缓刑速处分，缓刑速处分就算确定了，它会不会基于它部分？会不会？不会了，好吗？好，先想到这个，那我们可以直接得到结论，说有罪有罪，死生不可分。所以，照现在实务上的见解，它不应该，就是缓刑速处分的效力不及于276的部分，所以单独就276提起，另外提起一个公诉的话是 OK， 是可以，不会违反这个缓刑速处分的效力。但是我们要再多得一点分数的话，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等一下我们看。这本里面会讲到，现在稍微写一下好了。这个92年的第一次刑庭决议，他这则决议里面呢，他把之前实务上的一则判例不再沿用，一则旧判例叫25年上116，应该没记错。不再沿用。这个记号是一般学者拿来用，那个说是这个判例不再沿用的记号，绝对不是肚脐眼或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哈。好，不再沿用。等一下我们看到内容，我们再来深入的讲。总之大家先知道，现在我们是很一贯的，有罪有罪，死生不可分，所以缓刑速的效力，缓刑速处分效力不会基于他部，因为缓刑速处分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接近一个不起诉处分的性质，对不对？好，那第一小题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结束它了嘛。那再来第二小题呢？假设第二个是怎样？这个缓刑速期间内，不是。好，假设之后丙死亡，然后检察官认为这时候已经不适合维持原本的缓刑速处分。那他可不可以撤销原本的缓刑速处分？是不是在刚刚我所讲在16页那个专题里面，应该是 page 17吧？ page 17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啊，不对，就 page 16那个问题，也就是在缓刑速期间内发现新事证的话，发现新事证的再行起诉的问题。好，那这是。这边这个问题就单独谈这个发现新事证，但是假设有其他同样不宜维持原本缓刑速处分的情形，其实都是跟这个问题用一样的解决方式，就是这个 最高法院94年台非字第215号判例，也就是实务认为说，因为缓起诉处分只有一个什么？缓起诉处分仅具怎样的效力呢？仅具一个形式上效力。因为它仅具形式上的效力，所以实务上认为说，好，那假设这时候又有不以维持原本缓起诉处分的事由，但是又不符合法条所规定的那几种可以撤销缓起诉处分的情形，这时候，好，那这时候检察官应该怎么做？他可以进行起诉，他可以进行起诉，他甚至不需要撤销原本的缓起诉处分，这个应该知道哈，应该记得哈。缓起诉处分仅具形式上的效力，所以好，检察官可以进行起诉，但是他可不可以撤销？第二小题他问你可不可以撤销前阶缓起诉处分，继续侦查起诉，那答案就是不可以撤销原本缓起诉处分，但是也无用撤销。第三小题，请问他是在问什么？他说：“本件于丙死亡后应如何处理方为妥适？”前面刚刚我已经讲说可以进行起诉了，那这边他问你说要如何处理方为妥适？其实呢，他在问什么？他在问说，我上次讲，好，大家先猜一下，记不记得我上次有讲过哪两个学者对这个缓起诉呢？他特别有意见。第一个何赖杰老师，第二个林玉琼老师。何赖杰老师在这边的话，他认为，他特别认为说，好，虽然他承认说可以进行起诉，94年台非215号判例这样的做法，他觉得很 OK， 但是，他认为说这时候应该要传唤被，应该要这个传唤被告到场吗？还是命为一定陈述？对，使被告有陈述意见之机会，他应该传讯被告。因为这个传讯实在不是一个很行诉的用语，所以我觉得有点记不起来。好了，这样这一题就解完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是吧？好、哦，好，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新进度喽。刚我们把不起诉跟缓起诉处分做一个 ending， 再来进入今天的新进度是什么呢？是起诉，也就是公诉或是自诉。首先，我们当然先从公诉开始。我们说国家追诉原则嘛，所以我们讲比较原则的公诉。基于之前我们所讲的国家追诉原则，那当然原则上我们刑诉上多数的案件都是由检察官提起的公诉，然后作为原则嘛。那当然有这个公诉的限制或说例外，就是所谓的自诉制度。那现在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公诉制度。公诉制度，首先我们先看公诉的要件，我们可以从这个251条的这个起诉，还有其他的不起诉 不起诉相关规定，反面观察的话，大概可以归纳出来，这个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要件大概有这三个：第一个，被告有犯罪嫌疑；第二个，起诉具处罚可能性；第三个是起诉具有必要性。那当然啦，这个都是看看而已。当然，最大的重点是这个被告一定要有犯罪嫌疑，没有犯罪嫌疑的话，绝对不能起诉。之前讲过了，251条哈。没有太大的重点，我们再来直接看到这个第二部分，公诉的提起。公诉的提起，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跟卷证并送制度的比较。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大家看得懂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指什么吗？单纯看字面的话，可能不太懂。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从日文的汉字来的。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它应该是念 kisojo ippon juri， 对。那就是那个一本啊，这一本绝对不是像我们中文所讲厚厚的一本嘛，对。那个这个本呢，是一个日文里面常见的量词，像是，大家有没有看漫画的习惯？像之前啊，那个，我小时候，我年幼的时候，在我所喜爱的那漫画周刊上面呢，就是有那个号称他们的三本柱，就是三只很重要的支柱，分别是七龙珠、灌篮高手，还有悠悠白书，对，那。当然，现在这三部已经没有人在看了，小孩子都不会看了。对，然后还有像是那个，对吧？那个东京不是有个地方叫六本木，对吧？对吧？六本木这样子。对，他那边就是因为以前那边有六棵树，所以他这边叫六本木。所以这个本啊，基本上就是个量词。所以起诉状一本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起诉状一张了，一张啊。那为什么叫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呢？因为检察他这边是认为说，这个检察官啊，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给法院看到的，需不需要包含卷证？他认为说不需要包含卷证，他就是呈上一个起诉状。那起诉状里面就做好什么事情？特定这个被告、特定犯罪事实，做好这样的事情，然后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就好了，让法院可以知道，然后这时候就已经达到起诉的效果了，那不用把卷证给提送。那相较之下，另外一个我们一看字面就可以懂，顾名思义的叫做卷证并送制度。所以你们相对之下的话，你们可以把那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后面这边我有写说卷证不并送制度，你们可以把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就是理解成卷证不并送就好，这样子两个相对之下就是比较容易理解。那我国的话，现在是采卷证不并送还是并送？现在是采卷证并送制度，264条第三项，起诉时应将卷宗及证物一并送交法院。那卷宗里面会有什么？当然就是包括笔录，笔录的话也包括就是侦查笔录啊，然后上诉的时候一定会包括一审的审判笔录。对，那卷宗跟证物就知道是什么了嘛。那在卷证并送制度底下呢，这个为了使这个诉讼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啊，那法院一定会在审判期日前呢，就一定会先看到这些卷证，然后对案情有一个初步的，甚至不只是初步，可能会有一个蛮深入的了解。那大概知道说会有哪些人证，会有哪些的物证等等的提出。好，那现在就是记得说，我国现在是采卷证并送制度。那可能会有人纳闷说，为什么？就是有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卷证不并送制度，假设法院什么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判，但是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的设计呢，这个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要让法院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说法院是笨蛋很好，不是，是为了要维持说法院他是一个中立第三人的地位，然后可以在审判庭透过这个审判程序的进行，他再来了解这个案情，最后形成一个新证，依其自由新证而为一个判决。这时候可以确定说，法院不会因为看了卷证而对于这个被告有所预断，或是对于不管他预断偏向哪一方都认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说起诉状一本主义，这个日本学说里面很十分推崇之这样子，对吧？哦。好，算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之前啊，就是看一些日本的电影，然后也包括说玩一些日本的法庭辩论的游戏，对，就是叫做逆转裁判，我好像有提过。对，那都会觉得说，啊，里面的法官都是笨蛋吗？因为每次就是那个 不管是检察官这一造或是这个律师这一造，他们提出了一些证据，然后法官都会怎样？法官都会吓到，然后就露出的表情。对，然后我那时候都想说，哎，奇怪，这个法官审判之前他都不会先审理这个卷子，都不会先看一下卷证的嘛？后来才知道，学了刑事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不会先看卷证，所以就是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心证，绝对不要预先被污染。对。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好，再来我们看第29页这边关于起诉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好，括号一这边括号一这边两个空格啊，先来填上。第一个，它是以书面起诉为原则，然后例外的时候可以延迟去做一个追加起诉的动作。那个延迟后面那个追加起诉也把它圈起来。好，追加起诉，不要以为追加两个字不重要。好，当然起诉的话，原则上采书面主义。之前我们也提过264条这个第二项里面，它有记载说起诉书里面应该要记载什么，应该要特定被告跟犯罪事实嘛。好，然后另外的话，在审判期日这个下面这个空格，审判期日的时候可以以延迟追加起诉。好，那假设不符合这些规定，就是例如说，假设检察官在准备程序的时候，他去做一个延迟追加起诉，那这个追加起诉是否合法？不要问是否合法好了，是否成立？连成这时候其实可以认为说连成立都不成立啊，因为他根本没有遵守最基本的一些要件。他只能在假设啊，反正就是两个嘛。第一个原则是书面主义，就是说一定要提出起诉状，要记载什么？要记载264条第二项所第一款、第二款的事由的事情。然后另外的话，他可以延迟追加起诉，延迟的话一定要在审判期日。好，追加起诉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现在先不要理他。那我们看括号二这边，向谁提出起诉书？一定要向管辖法院提出起诉书啊。好，第一个，管辖法院跟所属法院的不同，这边要讲什么呢？好，今天一个案件，假设刚好就是这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侦查，他因为228条第一项，他去发动侦查。结果侦查以后，他发现对于这个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属于谁？是属于士林地院。好了，属于士林地院。那这时候，请问他起诉要向士林地院起诉，还是向台北地院起诉？重点是看管辖权，跟这个哪一个地检署的检察官提起公诉并没有关系。好，所以重点。就是照刚刚那案例的话，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就是士林地院起诉，而不是向所谓的所属法院。所属法院就是指台北地院。好，好，再来向管辖法院提起起诉书嘛。然后假设今天检察官不小心向一个无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起诉书，这时候要怎么办？我们之前有听过很多次的一个东西，叫做304条的什么？304条的管辖错误判决嘛。管辖错误判决，无管辖权之案件应预知管辖错误之判决，并同时预知移送于管辖法院。这个是假设法院那边发现检察官这个起诉呢是违反的管辖权的规定，那法院本身没有管辖权的话，他可以下一个管辖错误判决，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之法院。那假设检察官自己起诉以后，他发现，这个案件好像不是应该归台北地院管辖，应该是归士林地院管辖，他可以怎么做呢？那其实他可以这个撤回起诉，撤回起诉以后，好，虽然说那个270条了，撤回起诉会就是视为一个不起诉处分，但是问题是这边的撤回起诉是一个刑事要件的。是因为一个刑事要件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视为他那个不起诉处分，也是因为一个刑事要件的欠缺，所谓是不起诉处分。 所以会不会有禁止在数字效力，就是不会有260条之效力。意思就是反正你们记得做检察官，实务上的做法检察官也可以撤回起诉，然后再向有管辖权法院重新起诉，这样才不用就是因为检察官自己笨笨的错误去麻烦到法院啊，可以这么说。有没有刚刚这个论述听不懂？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检察官撤回起诉，他是因为这个法院欠缺管辖权，所以他去做撤回起诉。那就其实他是因为一个刑事要件所为的撤回起诉。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必须要是一个，同学怎么了？这样可以写字吗？好，干嘛大家都抬起头来？也不知道大家应该抬起头来，我们这个社会要关心一下同学哈。好来，那个，我刚找来，哦对，因为这时候是一个刑事要件的欠缺，不是一个实质要件，它不是因为一个欠缺实质要件所为之不起诉处分等等，所以它不会有这个禁止再数字效力。那之前我们讲260条效力的时候，其实讲过了，所以好，不要再逼我再讲哈。来，再来的话，我们看起诉书的记载，刚刚所讲。两次264条第二项，这个他要记载什么？记载第一个特定被告，第二个特定犯罪事实。哎，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之前讲过啊，被告跟犯罪事实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在讲单一性、同一性的时候，一直讲好单一性的话，以被告单一、犯罪事实单一为前提；然后这个同一性的话，以被告统一、犯罪事实统一为前提。哎，哦，那上面那两个哦，哎，谢谢。好，上面那两个，来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每次太简单的我都忘记，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土地管辖跟事务管辖嘛。拍手，拍手，拍手。土地管辖还有事务管辖。土地管辖的话，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台北地院跟士林地院之间土地管辖的问题。那事务管辖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包括，好像是。本法第四条暂出有规定，一些案件呢，它是归于这个最高法院归于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那内乱外患妨碍国交是不是？好，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起诉书的记载，那重点有两个，记载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所、居所、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重点在于什么？特定被告，然后犯罪事实重点在特定犯罪事实。废话，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30页这边有一个判例，一个判决，它里面都有提到几个字，这几个字拜托把它记起来，记清楚。这几个字叫做足以表明其起诉范围，足以表明其起诉范围，足以表明其起诉范围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讲说这个264条第二项第一这两款是由。这两款就是关于被告犯罪事实，要记载到什么程度？就是要记载到这样的程度，足以表明其起诉范围，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之前所讲的足以特定啊，好吗？当然，这又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对，但是应该已经够操作了哈。还是看一下判例内容好了。好，检察官起诉书这个25年上字662号判例，检察官起诉书依刑诉法，这个这条我比较看，刑诉法所应记载的犯罪事实，苟与其他犯罪不致相混，足以表明其起诉范围者，即使记载未详，法院不得以其内容简略而不予受理。假设今天检察官简单的两三行字就已经足以表明特定犯罪事实。注意这个表明其起诉范围的话，那他需不需要写得牢牢的？当然不需要啊，干嘛这样子呢？对，那假设今天被告啊，就是要记载被告，那记载被告的姓名，然后身份证字号，这样子是不是基本上我们一人只有一个身份证字号嘛？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有身份证字号，那记载这样的资讯是不是就足以特定被告？那需不需要一定要要求说写什么？写这个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所、居所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通通把它写出来，当然不需要。所以记载到这个足以表明起诉范围就够了。然后再来的话，下面还有两个叫做证据跟所判法条。那这边证据的话不太重要，重点所判法条这边看一下哈。起诉书上必须要记载这个被告的犯罪事实，还有所犯的法条嘛？但是这个所犯法条， 你们去想想，起诉是谁做的？是检察官所做的。追究所犯法条是谁对于被告犯罪事实的法律评价？当然是检察官。那假设今天法院跟检察官之间，他们认为说被告这个犯罪事实所构成的犯罪并不一样，所适用的法条并不一样的话，那我们之前在同一性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所以这边下面这个空格呢，其实就是法院可以在同一性的范围之内变更起诉法条。为什么呢？我们之前有讲说，好，犯罪具有同一性的话，那今天检察官起诉一个犯罪事实，那之后法院在这个犯罪事实，这个刑罚权嘛，是法院所审理的诉讼课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诉讼课题都已经经检察官起诉，法院既然检察官起诉，法院就可以审理，对不对？那法院对这个审理，就算他变更他的法律的意见，他的意见跟检察官有所不同，他可以依300条变更起诉法条，然后当然范围必须受限于起诉的范围。我们说不告不理嘛，所以范围一定要限缩于起诉的范围之内，才有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起诉，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哈。好，哦，下面这边31页这边这个判例，大家要稍微看一下哦。被告所判法条，起诉书中虽应记载，但是法条的记载不是起诉的绝对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起诉书中这个就算没有，检察官基本上不太可能他完全不写任何罪名的。但是今天就算他没有记载，或是说好他起诉多个犯罪，只记载其中一个，他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是未经起诉？不会，重点是被告跟犯罪事实一样哈。重点还是被告跟犯罪事实，只要对被告跟犯罪事实都已经记载到，足以表明其这个诉讼是范围者，那通通就是已经产生起诉的效力了。好，再来我们看诉质追加，刚刚有教大家特别稍微要注意一下的诉质追加。诉质追加，我们先看定义，诉质追加目的在于利用就诉的诉讼程序一并审理，以追求什么目的？这个猜一猜，就是诉讼经济。利用就诉的诉讼程序一并审理，追求诉讼经济。好，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说，所有的案件通通可以用这样诉质追加的方式追加于原本的就诉。假设今天这个新诉的追加没有办法利用到就诉的程序，然后达成诉讼经济的目的的话，那就不应该认可这样的诉质追加，以避免对于就诉来说反而是一个对于诉讼的拖延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诉质追加就有一定的要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件，关于期间的规定。诉质追加限于什么？限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第一审辩论终结，把它画起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很多次“第一审辩论终结”这7个字，然后我会稍微做一下整理。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为诉讼追加。那为什么必须要限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才能做诉讼追加？因为通常一个案件，那辩论终结之后，那通常法院宣告了辩论终结之后，14天之内，他就要必须要宣示判决嘛，他必须要做出判决来。所以，基本上一个诉讼，一个辩论终结之后，这个案件的审理呢，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法院已经达到可以做判决的程度，这时候再允许诉质追加，那。因为辩论已经终结了，为了要审理这个诉质追加的案件，我还要特别再去怎样去再开辩论，那对于法院来说，对于当事人来说，反而是一个拖延，反而是一个拖累，好，并没有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好，那好，这边这个第一审的解释，下面这边是实务上的见解，就是说发回一审更审中的案件可不可以追加。这边是在讲什么呢？假设今天好一个案件，原本一审判决以后上诉二审，结果二审把一审的案件撤销发回，好，那这时候发回一审， 发回一审的案件是不是这边所讲的第一审？第一审是，也就是说在更审之中，一审更审之中可不可以做诉之追加的动作？实务上的见解才否定说，才否定说，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一审，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发回更审，所以这时候认为说不得追加之。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关于诉之追加案件类型的限制，在第32页，诉之追加案件类型的限制有两种，第一个是跟本案相牵连的犯罪，第二个是本罪之诬告罪。相牵连案件有没有很耳熟？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曾经在这个牵连管辖里面讲到，我们相牵连案件，也就是第7条的规定。第7条，有组类情形之一者为相牵连之案件。第1个，一人犯数罪；第2个，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第3个，数人同时在同一处所个别犯罪；第4个，犯与本罪有关系之藏匿人犯、湮灭证据、伪证、赃物各罪者，这些通通都是相牵连案件。那当初也做过相牵连案件，可能有点牵连的过广的相关批评。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好，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反正记起来，相牵连犯罪跟诬告罪，为什么要限制在这两种犯罪？为什么？相牵连犯罪，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说，好，既然都把它定义成相牵连犯罪，跟原本的案件之间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有证据共同，或是当事人共同。不管是证据共同、当事人共同呢，它都可以产生到诉讼这个审理上、诉讼经济的目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这个允许这个诉之追加，就是为了诉讼经济的目的嘛。假设今天一个程序，然后就是一样的麻烦，几乎一样的麻烦，它可以审理完两个案件的话，啊，反正就是提出差不多的证据，然后差不多的人在现场，那人证也差不多啊，鉴定人差不多之类的。好，那这时候的话，有助于促进诉讼经济，所以相牵连的犯罪原则上都是可以促进诉讼经济，所以允许之提起这个诉之追加。本罪是诬告罪就更明显了。本罪的诬告罪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可能不促进是那个诉讼经济嘛？因为基本上就是通常的话，这个当事人，然后还有这个证据的话，那通常就是审判庭上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对，那所以，好了，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是比较经验上的，认为说也跟是本案会有很大的当事人会相同，证据相同，差不多了。好，但我们看诉之追加的类型，可以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有可能追加被告；第二个，有可能追加犯罪事实；第三个，也可能追加被告跟犯罪事实均不同的案件。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从以上那个相牵连案件等等的，然后看下来，稍微把它归纳一下几种情形。我自己觉得不太重要，不过就顺便写上去给各位供参考哈。那再来看一下，好，加速进行，来，在33页，数字追加。刚刚案件的话，其实就记清楚两件事：第一个相牵连案件，然后知道去哪里查法条，还有这个本罪的诬告罪。好，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诉之追加的程序。诉之追加的程序，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得就与本案相牵连的犯罪、本罪的诬告罪追加起诉。追加起诉可以怎样？刚刚我们有提过，在审判起日可以延迟为之，所以下面这个空格再填一次审判起日，为什么要叫你们再填一次呢？因为很重要嘛，拜托。再来的话，刑诉有没有诉之变更？刑诉里面没有诉之变更。一般我们学民诉的话，都会讲啊，诉之变更与追加嘛，对不对？然后应该是民诉255条那边有关于那个诉之变更的相关规定。好，那为什么刑诉没有所谓的诉之变更存在？为什么刑诉没有所谓的诉之变更存在？第一个，我们特别的格外的 严格的不告不理，严格的不告不理。原本的这个民，下次我们就都举民宿为例好了。民宿上的数值变更，它可能会有怎样？有可能会有像是追加当事人的情形嘛？有可能会这个像是诉之声明会有所变更，然后之类的。哦，民宿不太好，但是我大概有印象，或是得到被告的同意，或是在不慎妨害。不慎妨害当事人之防御权，是不是？对，反正就是像是这些情形的话，那民诉上基于这个促进诉讼啊这样的考量啊，纷争解决一次性啊等等的，对大家假设有看民诉，然后特别是有看那个台大可恶的万恶邱老师的学说的时候，应该会常看到什么诉讼经济啊，那个纷争解决一次性这些字眼。对，那民诉的话会有这些东西，但是刑诉的话，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什么？被告的防御权，被告的防御权。我们不能用诉讼经济这个以诉讼经济为目的，然后反而就是侵害了这个刑诉应该要维持的被告的人权。所以重点被告的防御权。所以一开始检察官有告的东西，法院才能理。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限说了这个刑诉上有可能产生使得刑诉上不产生数字变更这种东西。第二个被告防御权，假设今天你说好，假设原本是甲乙丙，甲乙丙三个人去共同窃盗好了，那结果今天这个法院起诉了甲乙，然后后面可不可以自己很任意的追加一个当事人丙进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行嘛，对不对？因为怎样，丙的刑罚权根本还没有被告，还没有告。那当然今天数字追加的话可以，但是不可以用数字变更的方式。好，那再来，像是诉之声明好了，民诉有诉之声明的变更嘛？那刑诉的话有没有诉之声明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有的啦，其实也是有的。是什么呢？他是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具体求刑，对不对？他可能会直接在起诉书里面，或是在这个审判程序里面、审判起日里面，他再去做这个具体求刑。其实这可以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刑诉上的数字声明。好，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们不认为它属于一个数字变更，为什么？因为其实检察官他的具体求刑有没有拘束力啊？有没有？其实是没有对于法院产生拘束力的啦，可以这么说。好，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取决于法院的自由行政，然后法院看完那个刑法的量刑事由，然后最后决定说好今天要判多少年。所以其实刑诉上不会有数字变更这个东西。那假设刚刚听的那么一长串，然后有时候扯到一些理论的东西听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刑诉没有数字变更，记好这几个字就够了。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关于起诉审查制度。法院在第一次审判起日前，认为检察官指出的证明方法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者，应以裁定定期通知检察官补证，逾期未补证，得以裁定驳回起诉。先把上面这个第一次审判起日把它画起来，第一次审判起日画起来，意思就是说法院一直到做准备程序，可能他做了好一阵子之后，因为我们实务上并没有很明确的去区分准备程序跟这个审判起日，所以其实有可能啊，案件明明就起诉了很久之后，起诉了说不定都过了好几个月，然后法院每次开庭都说他是，对吧？都说他是这个准备程序，然后结果后面他在第一次就是法院过了好久之后，他才去这个裁定命检察官补证，然后后来检察官万一又补证，他又不补证，他就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所以这个起诉审查制度很大一个问题在于说，他没有限定说起诉审查的期间到底是多久，可以这么说。好，刚刚讲的是这个第一次审判起日这个要件，这个期间的要件的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起诉审查的目的。检察官的起诉是要 之前说过嘛，它就是一个案件的筛漏者，它可以就是去筛选说哪些案件应该进入审判程序，哪些不该进入。这个起诉审查呢，等于说在检察官起诉以后再做一次审查，再做一次审查。某个程度来说，它是一个从审方这边跑去做检方的事，广义来说可以说是这样子。好，那不过审方应该去抢检方的事情做吗？我们说其实制度设计上可以让他做一个外部的监督者，就像我们说在一个交付审判里面，交付审判是一个对于检察官的外部监督嘛，对不对？好，那在这边的话也可以说是检察官的起诉这个动作的一个外部监督，由法院来做，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肯认的。但是问题是，假设今天法院透过起诉审查制度完全取代了，某个程度上取代了检察官的功能的话，那可能又会认为法院做的有点过头。所以说这个起诉审查制度啊，我们应该要去严格的控管它，不能让它就是变成一个让审方可以取代检方的一个大怪兽，这时候会变成那个审检合一，然后就会权力失衡。这并不是我们透过起诉审查的这个制度所想要达到的。所以我们再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三三页下面括号二，所谓的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检察官指出的证明方法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的时候，他可以命检察官补证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要件的解释呢，会影响到说我刚刚所讲的会不会使审方会越俎代庖的成为一个实质上在做检方的工作。所以这边的判决就很重要，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哈。我们先看实务上的见解。实务上他说，一，经验法则及伦理法则从形式上审查，这边画底线的这一段就是实务上会看到的几个字哈。客观上可立即判断，检察官举出的证据方法根本不足以认定有成立犯罪可能者，就未达到这个足以开启审判程序的门槛。好，实务上是采这样的见解，不过所谓的经验法则与伦理法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法律概念，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啊有点难以操纵。当然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出来说，它是在做一件离谱控制的事情，离谱控制，然后就是说把检察官就是实在就是很明显的不足以认定有成立犯罪可能，他提出的证据显不足以认定的话，那其实就是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循环论证啊。他就是这边说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然后这边说客观上可立即判断检察官举出的证据方法根本不足以认定，那这是什么呢？他就是显不足认定啊。我觉得他只是在做一个说文解字的动作，他并没有真的提出一个很至少是相对明确的判准都没有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实务上这个东西呢，稍微背一下，但是不要太在意它，因为你没有办法透过它去得到一个很漂亮的操作的标准。那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34页法定嫌疑说，陈运才老师采这个法定嫌疑说，他认为说啊，这个起诉审查制度这个东西，他所讲的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是相对于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251条，351条是这样规定嘛？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然后应该提起公诉，所谓起诉法定原则。然后本条规定起诉审查制度，它是说显不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有犯罪嫌疑，我简写一下啊。他认为说，其实这个起诉审查制度这个要件呢，就是相对于251条来讲的，所以今天并非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全部都是显不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 老师是这样讲的啦。那你们看我这个态度，应该就是觉得说，应该就会发现说我完全不认同哦。为什么呢？这边有规定一个嫌啊，嫌不足任，被告有犯罪嫌疑啊。那你这边明明就没有一个，就是它显然不是相对的、啊。假设今天他们两个是相对的，立法者是认为说他们两个是相对的，不是，要不是足任被告有犯罪嫌疑，那就是不足任被告有犯罪嫌疑，那不需要多加一个嫌字嘛，对不对？懂我在讲什么、哦？加一个不字就已经足够了，这个不就已经可以表达相反的意思了，干嘛还要再加一个嫌？所以从文义解释来看说，你根本没有解释到嫌这个字啊。再第二个，我们从刚刚我所讲的那件事，能不能透过这个制度使审方然后来实质的做一件检方的事情？假设我们今天说，好，主任犯罪，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的反面就是嫌不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那就是说最后透过法院就是完全的可以透过这个起诉审查制度来决定什么东西叫做主任被告犯罪嫌疑的意思。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两面来说嘛，只要这条线他们之间的分界点，什么东西叫嫌不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这条 分界点是由法院来定的话，那其实就等于说251条的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也是由他来定啊。只要检察官起诉，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今天他的新政程度到什么地步，只要检察官起诉以后，那好，案件到法院这里，但是法院 后面就认为说，好，嫌不主任有犯罪嫌疑，然后就用起诉检察制度叫你驳回，然后再补证，那检察官就必须要补证到最后，这个法院终于好不容易认为说被告有犯罪嫌疑，法院好不容易认为说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的时候，法院才不会再做什么，才不会再驳回请你补证，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由法院来决定什么东西叫主任被告的犯罪嫌疑。还没条文、哦、应该条文 好，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一个审方跑去做检方的事情，这个权力分立的用意，所谓的不告不理的用意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法院来决定说到底什么案件可以告，什么案件不能告啊，这样不合理嘛，对不对？相当不合理。对，所以我认为陈运成老师呢，这个见解我不是不太赞同，是十分不赞同。好，不过有这个见解，大家就记得哈。那再来，王道鹏老师这个东西，虽然我结论上我未必赞同，但是至少他是提出一个相对于实务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明确的判准。怎么说呢？他是假设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全部都是真实的。假设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叫假设伪证理论。假设伪证理论，至少在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全部都是真实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有罪的话，那就不会是嫌不足任有犯嫌。假设今天就算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全部是真实的，还是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那就是嫌不足任有犯嫌。来想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天检察官只有提出说什么，就提出说，好，这个他是善台大，他要起诉善台大杀人，好，他就起诉善台大杀人，他提出什么证据呢？第一个，他可能证明我的动机，善台大女朋友当初被这个人抢的，他怀恨在心。第二个呢，善台大当时又没有不在场证明，他就单单凭这两点想要起诉我有罪。好，今天就算我们很宽松的裁一个假设为证，就算都是真的好了，就算善台大又有动机杀这个人，而且善台大又真的没有不在场证明，好，那这样足不足以证明说我有杀人？不足以嘛，不足以嘛。就算假设为真，就算裁这个假设为真的话，他还是嫌不足任有犯罪嫌疑。所以这时候应该这个起诉审判起诉审查，所以这个法院应该怎样？法院应该叫他不证这个证据，逾期未不证的话就驳回之。假设为真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证据当然未必为真啊，说不定当初根本不是他抢我女朋友，是我把我女朋友送给他的啊。有可能说，这个善良大当初就是明明就是有不在场证明，他一直说我没有不在场证明。对，但是好，不管怎样，反正起诉的时候只是做一个刑事审查，做一个这个假设为真这样子的方式来审查就够了。 三个理论应该听得懂哈。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公速的效力。公速的效力，公速的效力一样，我们可以分成主观跟客观。主观的话就是对人，客观的话就是对案件，就是说对被告跟对犯罪事实。主观跟客观面，那客观面的话可想而知啊，虽然这边还没有先讲到，在第37页的最下面，我简单的用几行就把它讲掉了。公诉的客观效力，其实它就是什么东西的效力，就是我们之前讲诉讼客体单一性同一性的问题。所以这边呢，上面客观效力写第一个对犯罪事实，然后下面举了267条跟268条，很明显的我在讲什么，公诉不可分跟不告不理的规定。因为我们这边在讲公诉，公诉的客观效力嘛，所以我们要看起诉的范围到底到哪里，起诉的范围怎么判断。这个267条他说一个，检察官就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给予全部，267条。那这边就是这个公诉不可分，也就是一个单一性的问题。好，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公诉的主观效力。公诉的主观效力，这边这个空格应该很明显，要你们填什么？被告，被告，好，来，首先这个起诉的效力，起诉的效力也不给予检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那这边其实很好判断嘛，哎，通常的话，起诉状上面不是就要记载被告的姓名吗？对，那所以照理说应该要很好判断到底这个被告是谁。可是呢，有时候起诉状上所记载的人跟实际参与的人跟实际犯罪的人可能都不一样。来，等一下啊、哦！我们要判断说今天检察官起诉的人到底是谁的话，那可能会有三种不同方式来判断嘛。这边不是要讲讲义上面所写的东西，这边是用一个抽象的思考。来，第一个我们可能用起诉状。起诉状上所记载的人是谁？第二个有可能是什么？实际参与诉讼程序之人。第三个，实际犯罪之人。好，不过其中有一个东西呢，是不可能拿来当作判准的，实际犯罪之人这点。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当判准。第一个，有时候透过整个诉讼程序还是未必可以得知实际犯罪之人是谁。第二个，好，就算你知道实际犯罪之人是谁，假设你随便起诉一个甲，但是实际犯罪的是乙，然后你就说哎，这个效力给予乙，这样就不合理，对不对？很显然就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它跟这个诉讼根本没有关系，跟这个诉讼一点都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抽象上来讲的话，可以想到说，好，至少起诉状所记载者实际参与程序者，至少这两点会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检察官所指被告的判准，可能的判准有三，这个实务上，就是实务学说上举出来的东西。里面第一个表示说，就是以起诉状记载的被告姓名为准；第二个，以实际参与程序者，就是检察官采取行动的对象； 第三个意思说跟这边不一样哈，绝对不是上面我所列的这个。这个意思说是检察官主观意识为准，但是问题是呢，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则判决是采什么检察官主观意识的啊，所以就说呢，你们直接把它划掉好不好？你们知道有个东西叫意识说，但是把这个东西划掉，绝对不要去采它。那实务上的话，只有采前两说，只有可能采前两说。我换完哈，好，那现在下课会不会太早？好，不管了，现在先下课好了。现在先下课，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说实务上分别这些学说用这些表示说行动说怎么使用它。好。